让我能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许巍所演唱的《曾经的你》。不知道在这样的歌声里面，有多少人会一下子陷入到追忆的思维里，追忆自己的青春年华。因为歌里有这样的歌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而我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其实这段歌词何尝不是许巍追忆自己的青春年华呢？1986年，18岁的他离家出走，在那个爸爸的理想是中科院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期的许巍可以说生活在分数决定他前程的这种恐惧之中。他自己说，他记得小时候考试考了88分回家都得挨揍，父母对自己的要求极高。后来长大一点，他迷上了弹吉他，便伺机找了一个机会逃跑，在高考之前跑了出去。他自己说，直接跑出去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就这样抱着吉他，许巍开始了自己走学演出的生活。他跟着当地的乐队当了吉他手，10几岁的时候，他跑了湖北、四川、河南好几个省，从一个县城到另外一个县城，跟着搬运工人一起坐大卡车，又要帮着搬东西，非常辛苦。而且当天演出完就得连夜拆台，一拆就到凌晨0点，然后再坐车去往下一个县城开始搭台。许巍自己把那些时光看成是自己青春的动荡岁月，虽然有些动荡，但是他开了眼界。他说，有一次在上海，他印象特别深，一个乐手问他，你知道爵士乐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那个乐手就给他弹了一段，我听傻了，玩不了。他后来又弹了布鲁斯，一下子觉得啊，自己差得好远，便开始虚下心来听音乐了。许巍在这个时候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全国走穴大军中的一员而已，如此流浪了一年之后，他回到了西安。而如今的许巍经历了这些坎坷，可以说是洗尽铅华，那些青春期的焦虑已经消失在时光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定成熟的这种状况。而且你会在现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看到更多的是他自己对那种青春轻狂时期的一种缅怀。比如说他的《少年》里面有这样的歌词，我依然看着那些少年站在9月新学期的操场，仰望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少年》。 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的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9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

菲这些年出新歌的频次已经不再像她早些年那么快，她几乎不出专辑，只是一年出一两首电影插曲或者主题曲，但是她仍然很轻易的可以让大家关注到她，这就是魅力。但是我在想，王菲一个北京姑娘，当年一个人去香港发展，真的是一炮而红一帆风顺吗？不尽然。在香港地区非常著名的 DJ 林柏希回忆起当年王菲刚刚去香港的时候，手舞足蹈地说，哎，那个时期大家都知道有个叫王静雯的歌唱得很好，可是人不潮，香港地区的朋友说不潮就是不时髦的意思，所以呢当时王菲的歌是红的，但人不红。而且还有人说啊，王菲当年打扮老土，虽然很会唱歌，然而在当时还是没有公司敢签他。不过后来陈少宝签了他，陈少宝说当时戴思聪老师打电话介绍给他，说要介绍一个北京过来的学生叫王菲，让他听听戴子。陈少宝说戴老师介绍过来的学生都不错，于是王菲的歌带就到了新艺宝音乐监制梁荣俊手里。梁荣俊说，起初王菲的录音带我一点都没有在意，每天都会有人送录音带过来想要试一试，直到几个月之后他无意间拿起来听，王菲唱的是邓丽君的歌，他说我一听手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好声音啊，印象非常深刻。然后陈少宝也听到了王菲试唱的邓丽君的小城故事。陈少宝自己说，他和一般香港地区的人比起来，他对普通话歌曲更有感情，当时他听了之后非常激动。后来他记得他自己打车的时候，有一个司机正在听邓丽君的歌，他就把阿菲的磁带拿过去说，哎，你换这个听听，也有邓丽君的味道。很多人说内地女孩广东话说的不准，梁荣俊说，我都没有觉得呀，反正我是从美国回来的，我的广东话就不准啊。于是就这样非常简单的，在听了王菲试录的两首歌之后，陈少宝决定签他。陈少宝说，现在想来我当时太大胆了，他那个时候居然还没有见过王菲的面，而且他还听出了王菲试唱广东话明显是发音不标准。他说他当时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如果学到二十多岁还学不好广东话的话，那这唱片公司的生意就不好做了。而且那个时候香港地区的市场对于内地这种唱法的普通话是完全没有认同感的。陈少宝回忆说，新艺宝当时的一个宣传经理绰号叫做红牛，曾经冲进他的房间说，你签了个大陆没，那以后送唱片给各大电台打榜的事情你自己做，我不会做的。但是话说回来，陈少宝敢于签王菲也不是完全的冲动。新艺宝唱片公司是宝丽金的子公司，宝丽金当时有红透半边天的温拿乐队、谭咏麟、邓丽君。陈少宝回忆说，所以我跟宝丽金老板说，我签的人是和你们相对应的，你们有温拿，我有 Beyond， 你们有谭咏麟，我签了张国荣，你们有邓丽君，我刚签了一个王菲。总的来说，王菲还是幸运的，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听王菲的成名作《容易受伤的女人》。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被破碎过的心，若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心，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长夜有 鸟语树间，花笑小院，再往前走，小茨维塔耶娃的钢琴，普希金的打印机，耶鲁达的地球仪，博尔赫斯的留声机，就这样在旧时光里穿行，一转身就是一个故事。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FM 97.4，听春天在歌唱。

果你愿意，我可以永远像现在般美丽，因为我生而为爱痴迷。如果你有情，这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歌曲，我的心早已经充满了旋律。一切繁华都是背景，只出息用生命演下去，付出的青春不可惜，今生难得有这番约定，这段情只对你。 相信会有很多喜欢俞灏明的朋友都知道，2010年他在拍摄这一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时候，有一场爆破戏，但是发生了意外。俞灏明当时是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达到35%。如果今天你还可以找到当时的报道的话，读起来可能还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在经过治疗2年之后，他复出了。不过复出之后不久，他的前经纪公司约满，然后。他签了很多家公司，小马奔腾，千亿时代，可以说那段日子他一路风雨一路坎坷，直到2014年才算是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是即便成立了工作室，他也沉寂了很久，直到后来他的爸爸帮他打理经营，才算是好转起来。我在想，生活中的磨难真的可能会打倒一部分人，但是也一定有一些人会越挫越勇，所幸俞灏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今天你去看他，他真的非常好，心态、表演还有唱歌，好像每一项发展都不错。如今那个被大火亲吻过的俞灏明，除了做自己的事业之外，他还开始帮助别的烧伤患儿，他为他们捐款捐物，真的相当棒。想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其实我还好》。 如果痛是一种形容，我也会倔强到最终，沉默是最完美的互动，怕什么有我陪你疯，平凡的苦衷，说爱说痛都太笼统，被故事选中，没资格懵懂，就算没观众，自己第一个被感动，我相信到最 不肯选择被动。如果有所谓的太贫穷，不过是不敢再做梦。 其实我还好之后要跟你来说到的是胡歌。我相信几乎所有的胡歌粉丝都应该知道，甚至你即便不是他的粉丝，只要看过他的戏，你可能也知道2006年8月份的那场车祸。车祸之后，胡歌在4天内经历了2次全身麻醉手术，脸和脖子加起来一共缝了100多针。虽然后来他想过了很多办法，可是脸上最终还是留下了疤。不过他自己倒是很乐观，他说以前实在是太奶油了，现在有些沧桑感，可以驾驭更多的角色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复出之后他一直不断地尝试不同的角色，也在话剧当中狠磨功底，如今的演技和台词功力那是相当的了得，超级棒。俞灏明和胡歌这两个人都是经历了上天以极为残酷的方式去磨练，让他们成长，但是他们都挺过来了，不是吗？所以在往后的日子，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是可怕的呢？我想，他们会继续精彩地演绎更多的角色和自己的生活。下载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胡歌的这首《风起时》。 变幻风云几卷，乱世起青蓝，血肉眼和人心眼，烈火清平原，挥剑诀别红颜，不一许余年，一却为豪气仍在，冰心是火长夜天，昔年征途荒断，铁甲又寒。 闪如花，是我心眼关山横说水可不颠，碧血长枪昨日少年，孤影归途不见烽烟，一笔千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青春。这个章节跟你说到的是成功背后的努力。来听张杰所演唱的《少年中国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红日初升，几道大光何处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跃，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争凰。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同脊梁，将日月再丈量，今朝为我少年郎，敢问天地是锋芒，披荆斩棘谁能挡，世人笑我我自强，不负年少。多凄茫，天盖凄苍，地履凄惶，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天际量，敢将日 是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少年中国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不是影星，也不是歌星，我们要说马云。海博翻译社是马云最初的创业，这家杭州第一家翻译社一开始就面临着窘境，第一个月收入只有700块，可是房租是2400块。为了让事业能够撑下去，马云只能把翻译社一半门面租给别人，自己开启第二兼职，背着麻袋去义乌批发鲜花、手电筒、内衣、袜子、工艺品来卖。不过这看起来还算是一个老板，但是后来他就不得不去上门推销这些商品，他的推销对象包括医院、赤脚医生等等等等。后来还说他的英语班的学生也帮过他，到百货大楼门口发过传单、拉过横幅、做过宣传，可以说受尽了路人的白眼，完全就没有一个高大上的翻译公司的范儿。往好了说，马云可能通过那个过程很早的就了解了小商贩和销售的艰辛，对于他今后创办电商平台准备了经验。但是客观来说，创业的事情真的不太适合拥有玻璃心的人来干。对了，还忘了说，马云当时在杭州电子工学院是全校课程最多的老师之一，而我们上面所介绍的这一切只是他刚刚创业时的业余工作而已。马云自己说，男人的胸怀是委屈撑大的，如今我们看到他的成就时，真的不可不知他背后的那些非常尖酸的故事。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给那些有努力有准备的人。在眼红马云的时候，一定想象自己为了梦想到底付出过多少努力。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赵传的这首《努力活着》。 这些年你好不好，好享受了，听说你现在很爱笑，你一定受够煎熬，想见你，我知道你还是会说我不要，有没有我不重要，远远想着你也好。离开你其实我不见得过得比你快乐，明明我就是你的，你的权利我还留着，我很认真改变自己，努力活着，面对人前人后的苛责，我还在懂。